痴的守候，聚散匆匆，那是你天 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

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。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请你祝福我，我也祝福你。 哪里看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对空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日出塞去，慷慨越千年。 花歌啊

轻轻松，歌声带轻轻松。 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